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生命的一部分，当你觉得每天离不开它，于是音乐就融合在你的血液当中。无论是古典音乐、流行音乐还是爵士音乐，当经典留下的时候，那就是时间留下了一个礼物带给我们。刚刚我们听过的是阿卡贝拉的方式人声演唱的巴哈。当人声与器乐融合在一起，人声又是最好的载体。今天我们不只听人声，而听优美的旋律，优美的音乐。我还记得昨天 Double X 问我说想学作曲，但是作曲这些其实都是你所了解它的一种工具，真正的旋律，你心里的声音是没有人教你的，让你来用心感受。 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又到了周末了，时间真的觉得过得好快。胡雪迪说了，日升日落又到周末，蓝天白云，难得的好天让人神清气爽。是啊，大家都到了。会飞的老马也说，今天天真好，再有美好的音乐相伴，美极了。也看到了各位好朋友的签到，来自成都的 Sabrina 还有微笑等等好多朋友。还是我说，以后微笑大家也说点什么，写点什么，才可以给大家签到哟。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李斯特的献词，音乐里面有最大的诚意，改编自舒曼的作品。刚才我也说了，李斯特改编的这首献词显示出了非常大的诚意。原来这首作品呢是舒曼写给克拉拉的，在1840年9月12号舒曼与克拉拉终于在莱比锡附近的乡村教堂举行了婚礼。克拉拉头戴淘金娘的花冠，而舒曼把他作曲的26首歌曲组成的歌曲集《淘金娘》送给克拉拉作为结婚礼物，献词就是这套作品当中的第一首。舒曼与克拉拉的结合因为遭到舒曼的老师，也就是克拉拉父亲的强烈反对而被搁置了4年，他们甚至为此向法院提出过诉讼。可以想见婚礼上舒曼是多么大的兴奋呀。这一年他一共创作了138首歌曲，而舒曼的这首献词选用了诗人吕克特的诗谱写而成的。他借用吕克特的这首爱情诗来表达对克拉拉的爱。这首曲子在曲调上既亲切又热情，具有感人的力量。歌词是这么说的，你是我的生命，是我的心，你是我的欢乐和痛苦，你是大地，我在那里生活， 你是天空，我在那里飞翔，在那里我永远将苦闷埋葬。而说到李斯特与舒曼，为什么我刚才说李斯特要改编这首作品有了很大的诚意呢？因为李斯特和舒曼和克拉拉之前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后来产生了矛盾。其实当时那个时代，很多的音乐家对李斯特有很多的成见，因为他太嘚瑟，因为他可以算是那个时代最疯狂的音乐偶像，所有的人贵族们都对他很崇拜。有一个笑话，有一个女伯爵非常崇拜李斯特，去看他的演出，然后希望那时候就希望把这些偶像们的头发剪下来作为收藏。有一次这位女士又看到李斯特说对他的音乐非常崇拜，还得到了他的一束头发，结果看到李斯特身边牵的一条狗竟然都秃了。当然这仅仅是一个笑话，还有些讽刺，但是他其实就是那个时代最嘚瑟的音乐家了。像舒曼、门德尔松、肖邦等人都觉得李斯特太为嘚瑟了，但是肖邦，李斯特毕竟算他的恩人吧。所以在后来，李斯特和舒曼算是两个乐派的对立面的人物，而李斯特和瓦格纳的关系非常好，但是舒曼很反感瓦格纳。有一个事情算是转折点，1848年，李斯特和瓦格纳路过德累斯顿，顺道呢去告诉舒曼要拜访他。舒曼呢一听非常高兴，就准备了很长时间，还安排人演奏了自己写的曲子以及李斯特的曲子。但是李斯特和瓦格纳迟到了好几个小时，有人说是两个小时，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舒曼的精神一直不太好，而克拉拉这时候也已经气炸了。这还不算什么，进来之后两个人一点歉意都没有，一点都没有。本来呢其实舒曼的性格和李斯特也算是所有音乐家中比较投缘的，但是他一开始当李斯特他们到了以后，开始让克拉拉给两位客人弹他写的作品，而李斯特听完了以后，这些曲子说了一堆缺点，所以到后来他们的关系就非常紧张了。而这还没有完，李斯特开始说一些门德尔松的坏话，而李斯特呢其实也是瓦格纳的脑残粉。瓦格纳呢当时呢也是开始说这些人的坏话，要知道门德尔松和舒曼也是非常好的关系，而舒曼也是最佩服的挚友，所以当他们开始说他们朋友的坏话的时候真的很生气。而那个时候是1848年，是门德尔松去世还不到一年，所以这是他们关系的一个交错点，他们当时吵了起来，于是李斯特和瓦格纳就走了。在若干年以后，李斯特的音乐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也开始内敛了，但他觉得自己当时做得非常过分，所以他想向舒曼缓和关系，于是他改编了这首舒曼写给克拉拉的献词，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李斯特充满诚意地带来了作品，再次拜访舒曼与克拉拉，就带着这首作品。音乐家也是凡人，他们之间的吵架有些和音乐有关，有些音乐无关，但是聆听你这首音乐的时候，你觉得真的是充满了所有的真情和挚爱，谁还能生气呢？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换一种风格，进行一个强烈的对比。这首来自 Hans Zimmer， 他的《勇闯夺命岛》。来看看吧，大家都说什么？觉得怪才虫说了，说音乐家也是凡人是吧？年少轻狂谁都会有，但是真的是 List 更不要说瓦格纳，是特别的年少轻狂，过于狂妄了。有时候在听音乐的时候，我们说，哎，音乐，这位音乐家，他的音乐是这样的，他的情感是多么的高尚。其实有时候，音乐，我觉得是一种上天的天赋。所有的这些旋律也好，和声也好，真的是灵感带来的。有时候，音乐和音乐家的性格也是没有关系的。不要想那么多了，就想着音乐此时此刻带给你的这些美好吧。 是一部电影音乐的选曲，对，又是电影音乐，叫做《剃刀边缘》，而作曲者是皮诺多纳乔，他是歌手，也是音乐的情色大师。好影片，好配乐，更有好演员的演绎，成就一部电影。而说到音乐呢，你听到这里的时候，感觉一下子情景就出来了。虽然《剃刀边缘》也是一部恐怖的感觉，但是你听到音乐的时候，有时候作为很多的戏剧性的对比，让你觉得这一首是温暖备至的。而听到这段音乐，让我想起我们此时的季节，初夏。初夏真的很美好，就像今天，舒畅惬意，不炎热，嫩绿的叶子已经在风的吹拂下发出了瑟瑟的声音，而路边我们看到，无论是二环、三环、四环的边上，还有一束束的花争先斗样着，应该是月季吧。每个季节北京真好，四季分明，每个季节我也都喜欢。夏天可以坐在林荫中，透过树叶看到细碎的阳光，听着音乐，伴着自己喜欢的书，也可以穿着清爽的衣裙，骑着单车和朋友一起。感受音乐，感受生活，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时光，接下来是广告时间，让我们一会儿见。 海蓝蓝和毕业礼，青春梦和音乐季，微醺夜和雨中曲，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千千阙歌经典永恒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每天一首夏天的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千千阙歌，夏日音乐嘉年华，余云主持。从贝多芬舞蹈的赞颂到西贝柳斯最广为流传的交响曲，5月27日，德国六大广播交响乐团之一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将在其首席指挥当代西贝柳斯的权威尤卡佩卡萨拉斯特的率领下登台国家大剧院，以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展现乐圣的独特个性，以西贝柳斯第二交响曲描摹北欧的音乐色彩。详情垂询6655000。

Radio。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白色茉莉织成的穹顶之下，玫瑰花交织在其中，河畔布满着黎明的花朵。这里听到的是德里布的歌剧拉克美当中的花的二重唱，这是歌剧史上最美的女声二重唱。而这首古典美声的名曲已经被不同年代的许多的女性影片或剧集以引为配乐。而拉克美是神庙中的未来的女祭司，这一段她和自己的侍女玛丽卡划着小船要出游，一边唱着这首船歌。自成都的 Sabrina 说，每次听都会联想起风起的日子，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旋律摇曳的美感。是啊，你听着这样的音乐感到闻到花香，还有那风声，还有水边的倒影。它其实呢是一首船歌，刚才我也说了，是拉克美和他的侍女划着小船要出游唱着的这首船歌。 船越走越远了，留下的只是那一阵阵的花香、呼吸声和那些留下来的美感。接下来我们来个对比吧。这段音乐就像此时的夏天嘛，充满着朝气蓬勃，不只是春天，还有夏天的那种热情的感觉，感觉阳光时刻会透出树林间的细碎的阳光，一下子照射出来。 的确在所有的乐器当中，莫扎特对钢琴最为钟爱，他为钢琴做了大量的乐曲，这也是因为他是非常优秀的钢琴家。因为在那时候的作曲家们多半是自己可以演奏并且同时可以来演奏自己的作品，所以莫扎特当然会为自己所热爱的钢琴演奏的非常优秀的钢琴来写很多作品。莫扎特一生创作有大量的钢琴作品，这其中有27首钢琴协奏曲。钢琴协奏曲贯穿了莫扎特的一生，从他11岁创作的第一首钢琴协奏曲，一直到他辞世的那年的最后一首第27号钢琴协奏曲。可以说钢琴记载了莫扎特在音乐的成长上的轨迹，由早期的改编模仿到逐步探索，到最后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莫扎特的风格。对，其实即使音乐家包括画家艺术家早期都是模仿风格，像莫扎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在1767年创作，是根据劳赫特还有奥伯诺尔的奏鸣曲乐章改编成的。他的二号作品呢，也是根据劳伯赫还有苏贝尔的奏鸣曲乐章改编成的。他的第三乐章第四乐章都是根据奏鸣曲改编的，只有到了第五钢琴协奏曲，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作于1773年，作品编号K175， 这是莫扎特的第一首原创钢琴协奏曲。这里我们听到就是第三快板乐章了。莫扎特自己奏鸣曲的特点，刚才是谁的演奏具有着这样的特点，那么热情还有颗粒性，他就是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来听听吧，我们下面来做一首小对比流行，感觉生活就是这样充满着热情。 Monday morning runs, Sunday night screaming. Slow me down before the New Year dies. Well, it won't take much to kill a loving smile, and every mother with a baby crying in her arms singing, give me help, give me strength, give a soul a night I fell asleep. Give me love.Give me peace. Don't you know these days you pay for everything? Got high hopes. I got high hopes. Got high hopes. I got high hopes. Coming from the city, coming from the wild.Breathless army, breaking like a cloud. They're gonna